需要振作一下。七八九月的天气，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，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，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，快要活不下去，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。我只有真心而已，世界末日我都不会离去，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，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，快要活不下去，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。 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，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，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，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，你再也触摸不到。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，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在台湾的综艺节目《超级星光大道》里，常年必备的一首歌就是《旋木》，这或许跟当年的评委里有袁惟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吧。旋木，这也是袁惟仁在执迷不悔、过眼云烟之后再度为王菲写的一首歌。这首歌既没有执迷不悔的商业流行，也没有过眼云烟的冷感还有暗色，而是回归了袁惟仁最拿手的属于台湾民歌时代的那种清新色调。袁惟仁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，所以多年之后他也把它再次的翻唱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当中。冬天的寒冷，温暖的吉他声，正像歌词里唱的那样，旋转的木马可以让你忘了伤。 拥有华丽的外表和绚烂的灯光，我

身边的男人总是多情，你追逐的爱情总是游戏，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对连环的朋友，你从不吝啬催促我分享你的快乐，你开心的时候总是挥霍，你失意的片刻总是沉默，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依靠倾吐的朋友，你从不忘记提醒我分担你的寂寞，但是回忆